好，翻嚟啦！ 喂，翻嚟啦，又翻嚟啦！我哋第七集嘅第三节嘅历史启示录啦，跟住就哇，荣少啊， 系 L 八啦， 系啦，荣少咧，其实系搞笑啊，笑啊，啲人成日以为笑嘅笑，其实搞错咗。咁好啦，咁再嚟啦，呢个系我哋今集系讲咩？男人最痛 系嘅，我都知噶啦 嘅太监血泪史。哎呀，我见到阿仙人咧留言咧，就觉得好搞嘢。系啊，所有 动物都有蛰骨嘅，但系反而系人冇嘅。 哦，呢个真系唔知啊， 真系唔知啊。可能啊，即系呢个阿仙人都真系几博学啊。 系啊，好啦，我哋去一去第一张相先啦。好。嗱，呢一个咧，睇住照门啊，系门照啫嘛，呢个唔系读照门啊，因为又切咗。其实咧，我想讲咧，喺清朝咧嘅太监咧，已经咧我哋叫做好有制度化啦，唔止添嘛，仲有咩啊？仲有一个叫做证件嘅，咁呢度就写低咗啦，喺边度啊，边度人啊，剩啊，即系 其实系咪坚噶？有张相噶， 系啊系啊，即系有张相喺度咧， 系咯，清朝已经即系好似我哋身份证咁样张相咁。 系啊，嗱呢个咧就系咩小太监啊、长禄啊咁样即系写噶，啊执子弟，即系话俾你听，已经做咗太监啦。好啦，佢去下一张图啦，呢个坚啦。 0302 系啦，零二啦，嗱呢一个咧就 是、老年版本啦，头先 系老年版本嘅一个太监啦。咁佢之后咧，佢就真系影咗幅咧，就即系全相系啦。咁大家都睇到佢啦，佢系一个男人嘅样，但系佢又冇一个 性征啦， 性征喺度嘅。所以咧，其实呢一种惨无人道嘅。嘅制度啦，咁大家就想象一下啦。而家已经当然系不存在啦，但系我想讲咧，就系其实距离我哋唔系好远嘅时间，可能讲紧100年唔够，唔系最后一个人咧过身咧，讲系十几廿年前嘅，十几年前嘅咋，唔 系 好耐之前佢过身，因为佢整声嗰时候可能已经系好细个咁样嘅，系啊，阵间我哋会一路有讲啊。好啦，翻嚟先吓，好啦。上一节咧，临尾就讲到咧，佢哋会由正式嗰日开始改写咧，就以由算命咧，就系用嗰日嚟计算啦吓。咁其实咧，佢哋咧，大多数嘅我哋叫做太监嘅人啦，都系走投无路嘅，即系唔系话我屋企大富大贵，我哋就要有个小朋友做太监， 系唔会嘅， 入宫啊唔会嘅，大多数都系好穷啊，或者系根本上冇读过书啊，又或者系根本上佢哋系好多时系为势所逼，咁先至去做呢一样嘢嘅啫。咁好啦，咁会唔会有啲系成年啲？去做咧系有嘅， 或者系欲练神功啦，所以就成年啲先去。 系啦，有啲可能讲二三十岁都有，但系就非常之危险嘅，真系会死人嘅。因为越大年纪去做呢个手术咧，那个风就 越大， 高好多嘅。好啦，咁变咗咧，佢哋咧除咗知识水平唔高之外咧，冇受过教育之外咧，大部分都好迷信嘅。即系话喺宫入边咧，见到棵花就拜花。见到道门就拜个门，乜都拜嘅，因为点解啊？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嘅命运咧，自己唔能够掌控，佢成世都要服侍人，变咗佢都希望咧，寄望精神，寄望一啲嘢咧，令到自己有个信念喺度。 OK， 系啦，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唔系啲有最惨一样嘢就系，如果唔系啲有地位嘅太监咧，即系如果病死咗，或者系年纪大咗死咗之后咧，因为咧实际上系冇后人帮佢殓葬噶嘛。 系啊， 咁个结果就系咧，可能喺宫入边揾个席包住佢，跟住咧就掟佢去郊外。最多系点样咧？连埋个宝贝一齐执埋，掟去郊外，求其过窿拥咗算噶啦。所以咧好多咧，其实太监啦，宦官啦， 宫女都系咯，我听闻好多。 系啊，其实最惨嘅就宫女都好啲嘅，因为你虽然话卖身入宫啫，但系实际上你都唔系经历过咁样嘅。 惨无人道嘅一个咁嘅过程啦， 系啦，即系坦白讲，如果你唔系有财有势嘅话咧，我谂大部分嘅家族都唔系咁想同你有太大嘅拉楞咯，太大嘅联系咯，因为始终你知啦，做呢个咁嘅手术之后，你绝子绝孙咁啊，即系听落都唔好听啦。喂，你屋企人有人做太监，即系唔好听嘅，我觉得 系啊， 所以佢哋咧。本身系如果过身咧，都系好草草了事咯。其实， 埋张扬啦， 系啦，埋没咗喺个历史嘅洪流当中啦，系啦。好啦，去第三幅图啊，系啦。嗱，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如果个宝贝唔见咗点算啊？ 哦，呢个假噶啦，好明显。 如果个宝贝唔见咗嘅话咧，就会攞一个 假嘅就去陪葬㗎啦。係啦呢个。好啊，去埋 3A 啊。係啦，嗱呢一啲呢就係清朝嘅时候啦，咁之后民国影嘅上嚟嘅，即係话嗰啲太监啊圣啦咁样嘅。好啦，讲一讲啦，太监嘅生活就点样呢，其实成日呢都系喺度卑躬屈膝咁侍候人啦，其实就冇乜情趣可言嘅。 嗯， 即系其实好闷嘅，好郁闷嘅个人，因为你呼呼喝喝俾人啊。 但如果个太监咧真系得到主子嘅欢心，会唔会有啲赏赐，或者系会唔会有啲赐一啲哦，譬如真系赐婚或者点样嘅咧？ 系啊，有嘅有嘅，一路我哋讲落去咧就会讲呢一样嘢噶啦吓。好啦，咁翻翻嚟啦，嗱，咁其实太监咧系一个冇后代、冇前途、冇希望，所以佢哋人生当中咧都几悶悶。佢哋系唔系服侍主人嘅时候，可能有时间嘅，即系翻去间房瞓觉，或者翻去自己寝室瞓觉嘅时候咧、可能咧 会做啲咩咧？ 好多时咧就好似当日啊《鹿鼎记》啊韦小宝咁样。如果大家有睇呢个《康熙与小宝》咧，啊张伟健嗰套咧，其实有啲情节就几似系真实状况嘅，例如翻去就开赌。 哦 ，OK， 不停咁啊赌呢、這个， 寄情于呢个赌博， 赌博啦，又或者。饮酒 ，OK， 娱乐 系啦， 即系娱乐方面啦， 系啦，即系叫做搵啲嘢自己做下啦。咁佢哋又唔系话文化水准咁高，梗系唔会话吟诗作对，唔会话去画画，即系唔会做呢一啲我哋叫做诗情画意嘅嘢啦。所以佢哋都系其实同普通嘅市井之徒一样嘅，做啲行为都一样嘅。咁啊，打发时光啦，饮酒啦，咁其实由于太监啦被阉割之后咧，身同心。都饱受呢个摧残啊，所以咧，佢哋从小入宫做太监嗰啲太监仔啦，把声好娇滴滴嘅， 系啊， 即系唔好就喂，唔会咁样嘅，咁就好娇滴滴，把声好似女人咁样嘅，同埋个身形咧就系肥肥肿肿咁样嘅，就唔会话好多肌肉啊，所以。头先你第一节你讲咧，话咩武功盖世咧？我谂机会咧就唔高嘅，即系欲练神功啊，必先自宫，即系呢个机会率唔高嘅。但系会唔会有啲武功系啱太监练咧？ 我真系唔知道， 系有嘅， 系真系有噶。 有 哇！真系要知啊！我真系未听过。 因为即系荣少我咧，就本身系有少少武术底子啦，所以我知道有啲嘢咧就系 啱太监练真系 八卦掌。 OK， 八卦掌本身系啱女人同太监练，因为点解咧？大部分嘅八卦掌咧，佢哋行得好快之余咧，仲要只脚长期夹住转嚟转去嘅身。 OK， 嗱，如果你想知道边一啲叫八卦掌嘅话咧，你睇叶问二系啦，喺酒楼上面打。打斗嗰幕咧，就第二个出场嗰个咧，叫做冯克安啊，打嗰个功夫就叫八卦掌。阿冯克安其实系冯宝宝嘅哥哥嚟嘅，亦系冯素波个细佬啦。咁但系早年几前已经过身噶啦，我记得好似唔知咩病过身。佢又武术底子好好嘅，咁佢就做到个动作系好淋漓尽致，真系咁样做嘅。咁嗰啲长期夹住只脚嘅话咧，你如果男人有高远嘅话，你点练啊？ 嗯， 系咪会 比较难搞？ 痛咯，系啦，咁比较难搞，咁就变咗就系啦。即系我唔系话咩歧视呢个功夫啊，大家唔好误会啊。只不过我即系知道系呢一种呢一门功夫系更加适合，即系啊，佢哋去练习啦。好啦，咁啱啱讲咗啦，呢个细路仔嗰啲咧会肌肉好松软、好浮肿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哋冇咗个男性荷尔蒙，同埋高烟酮素系啦。好，第二样嘢咧就系、如果成年咧先阉嘅太监咧。个过程又会点样咧？个样会点咧？就变咗好似鹅公猴咁样嘅，讲嘅鹅公猴咁样嘅。咁但系最恐怖嘅地方就系咧，当佢哋年纪大咧，就可以去一去第五幅图啦。 305 系啦。嗱，你觉得呢个样咧系咪一个老太婆嘅样啊？似 哦，明白。 因为佢哋咧其实系老年老嘅太监，佢哋会肌肉会萎缩。会松弛，会大量嘅皱纹会出现嘅，好似个大婆咁嘅样嘅。好，系咪第六幅啊？系啦，你见到咧，呢啲都全部都系年纪上咗年纪嘅太监。嗱，你见到有个特征咧，就系冇胡须嘅。 系。 咁后来有啲咧出到宫都有胡须嘅，系啦。不过我冇即系冇揾到出嚟俾大家睇啫，系有嘅。因为可能佢哋食翻啲某啲嘅药物啦，或者令到自己个身体调理翻好少少啦，咁样就有少少胡须咁样啦。好啦。啊，好啦，翻嚟啦，好啦，头先你讲得冇错啦，佢哋系有机会结婚嘅，嗱，佢哋 好多时呢你知呢喺宫入面好闷㗎嘛。咁嗱成个后宫入面唔系太监，最多就系宫女。 飞奔， 飞奔。咁如果用飞奔嗰啲咧，咁嗰啲系即系乱嚟啦，嗰度我哋唔讲啦吓，即系权倾朝野嗰啲唔讲。 我明白，听众 系 好想听乱嚟嗰啲，我唔讲。 系啦，咁我哋讲翻咧，佢正正常常咧会同啲，其实会同啲宫女咧就日久生情咧，咁就会有机会咧就结成一个叫做，我哋唔好话结婚啦，似结婚嘅嗰啲咧叫做咩咧？叫对食。 哦，对食系 啊，呢个名叫对食。咁对食咧，就其实名义上咧已经系一对夫妻噶啦。不过佢哋就唔系咁样讲嘅，佢哋咧就叫做菜户。 个女方就叫菜户嘅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 所以点解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咧， 唔系个老婆叫菜户， 叫呢个女朋友咧，系呢个我女朋友，呢个我叫菜啊，咁样都系 即系即系我唔会咁叫嘅，即系话自己太监，系咪真系唔会咁叫嘅？咁 唔系系流传落嚟咁样， 系啊，类似好似啲配婚咁样啦，即系婚姻嘅，即系叫做结婚咁样啦。咁其实咧，大家唔好误会，呢样嘢系好正式嘅。其实皇帝都系认可嘅。即系会觉得冇问题嘅，咁好多时都系皇帝御赐嘅都有啊，见你做得咁好，好啦，醒条宫女你叹啦，咁样嘅，咁好啦，问题就嚟啦。 啊，有童子功夫啊！佢话童子功系嘛？阿 Daniel 啊 ，Daniel 童子功啊，真系唔知啦。不过童子功咧，其实就唔系话要阉咗佢，只不过佢有童贞，即系话系处男嚟嘅啫。童子功咁就唔好误会啊 ，Daniel 啊。 嗱好似系 悲哀生活嚟嘅，系啊 ，Daniel 佛。佛门四大神功嘅嗱，童子功、易筋经同埋金钟罩啊，仲有一个 洗水经 系啦。 啊，你睇得龙虎门多啊，真系嗱，仲有一样嘢嘅系啊，其实阿 Daniel。基佬咧就唔可以话系太监，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即系讲少少题外话啦，基佬咧系会性交嘅，亦有分一号同零号嘅。好啦，就再做一号同零号搞嘅时候咧，零号都会兴奋嘅。点解会兴奋呢？因为会撞到佢入边嗰个前列腺，佢都会。做零号嗰个咧，喺个性交过程，即系被人肛交嘅时候咧，佢自己系前面都会射精嘅。 但系佢呢个机唔系嗰个机， 可能打快啫吓。好啦，咁翻翻嚟正题啦。好啦，嗱嚟料咯。咁太监系咪有性生活？太监当然有性生活啦。 系啦，你头先睇到嗰啲假嗰啲，其实都可以用噶。 系啦，嗱，太监性生活咧，大多数用两种嘅方法咧嚟代替咗佢唔能够行房，唔能够性交。咁包括用咩呢？用手啦，手交啦。嗱，咁呢一样嘢咧就系唔使讲啦，呢、這个即系系啦，加藤鹰最出名都系只手指，系啦，好啦。另外一样嘢咧就会用口交嘅，即系话佢哋都会 同现代嘅差唔多，其实都系睇小电影嘅情节啦。 系啦，咁但系只不过佢哋嘅手交同口交咧，只不过系冇呢个生殖能力，但系一样咧会令到嗰个女士咧会兴奋嘅。所以咧头先咧，喺 YouTube 上边咧有个即时留言咧就话冇七天叫床叫到拆天，如果冇 JJ 又点会咁兴奋咧？咁今日边一定 JJ 嘅？唔俾佢手指成七寸咁长咩？咁你唔知啊嘛，系咪？或者好多时个性技巧替补咗佢哋嘅不足咯。我觉得如果你身为一个太监，而你真系个女人喺你面前，而你好想搞佢嘅话咧，我话俾你听，可能 好多方法， 佢呢啲方法比你正常男人仲更加之极端，仲更加之厉害添。 冇错，嗱，我可以即系之前咧早几年前咧，咪有个日本嘅男人咧就帮男人后教咧，系劲到即系话啲女人要拜佢为师嘅。 系啊， 系，我记得系有一条咁嘅片嘅。 系啊，所以就即系大家唔好以为 技巧可以取缔好多嘢。 系啦、啊，因为最紧要你就系有呢个研究嘅精神。 系啦、 啊，好啦，又嚟咯。咁但系咧，佢哋虽然不育咧，但系佢哋都会私通啲妃嫔嘅，系绝对会嘅。因为你谂下，我后宫加嚟就三千， 系啊， 皇帝又得一个，即系成个皇宫入边得皇帝一个有追嘅啫，咁得一个，咁其他嗰啲被冷落嗰啲点算啊？ 系啊，用手指咯。 系啦，好多时咪揾啲太监啊，揾啲其他人去替代咯，咁提多其他嘢替代咯，或者揾啲假嘅嘢啊替代佢哋咯。所以你问下太监系绝对有，我谂好丰富嘅性生活添， 好丰富添，一定 系啦。即系大家又唔好谂住太监唔太监，咁未必噶，因为特别。唔系冇女性啊嘛，只不过系冇一个有生殖能力嘅男人存在啫嘛，系啦， 佢哋研究随时比正常男人多， 我谂会啦，我谂真系会啦。好啦，咁太监咧，大多数咧都系心胸狭窄啦，因为始终咧佢哋嘅心理都唔系咁平衡到啦，咁同埋妒忌心好强嘅。好啦，嚟了啦。喺 喺清末嘅时候咧，其实太监娶妻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，普遍到咩地步呢？即系话，如果你清末嘅宫廷当中咧，如果你系有权势嘅太监、而你冇个老婆或者妻子嘅话咧， 系冇面嘅， 系冇面，仲要唔正常，冇可能。咁呢个系边个讲嘅咧？就系、出埋呢个第七幅图啦。呢、个咧就系中国真正嘅最后一个太监啦，孙耀庭系啦。 哦，唔系戴耀廷咯。Sorry。 系答你唔到，好啦，咁前清太监孙耀庭咧就讲过咧，如果嗰啲有权有势唔娶妾、娶妻唔玩女人嗰啲嗰个太监咧，就反而唔正常嘅，系啦，好，咁我哋去埋第八啦。系啦，嗱呢一啲咧就系当然啦，一睇就知道咧，系有啲米嘅一啲嘅太监啦。好，翻嚟啦，好。好啦，嚟啦，咁就讲埋啦。最后咧就系、 Otto 啊，托雅哥嗰个叫做 Otto雅哥，系啊， 即系口技系胜过任何嘅女人嘅。 啊，劲啊，托雅哥啊，系啦，嗱咁好啦，咁啊大多数咧啲太监咧都系啲心胸真系窄啲嘅。咁好啦，问题你啦，妒忌心强嗱，如果一个咁嘅心理嘅人而系太监啦，娶个老婆翻嚟会发生啲咩事啊？ 可能会虐待啦，因为有好多其实有好多性罪犯啊，都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遇到啲唔好嘅事啦、而令到佢有啲咁嘅倾向 嘅。系啊，所以咧，我想讲咧，如果个男人嗰个生活喺性方面唔得到好正常嘅平衡，咁其实系会出事嘅。咁太监嘅情况亦一样，因为佢系强制唔能够发挥佢男性嘅好重要嘅功能，而一个好传统封建压抑人嘅社会入面，对于呢个加油香灯或者叫做传宗接代一个咁重观念，而你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嘅人咧，你系一个极之变态嘅。嗱，所以你娶个老婆翻嚟咧，你就好惊佢勾佬嘅。 系啊， 变咗咧，你时时刻咧都要提防住嗰个老婆出去，或者同人哋望一望一眼，咁你已经一巴贱人一巴冚落去啦。所以咧，佢哋大多数咧做太监嘅妻房嗰啲系好惨嘅，好多时都系俾阿太监虐待啦，甚至乎系性虐待，甚至乎系一个发泄嘅对象。 系 啦，所以到最尾咧，做呢一种嘅角色嘅人咧，那个女人咧，我谂下场都好悲惨啦。系啦，好啦，咁仲有。咁头先我讲过啦，继后香灯系咁重要嘅时候，咁古代太监咧好多时以锦还乡或者叫做告老归田咧，大多数咧都会收一啲叫做养子翻嚟嘅， 系啊， 即系叫契啦，咁令到希望自己能够叫做名义上边啦， 仲要系最好就系佢改姓啦， 系啦， 姓翻自己嘅 系啊 姓氏啦咁样， 系啊，所以咧其实太监。嘅生活咧，我哋而家睇翻唔係好似我哋睇电视剧或者睇戏咁简单咁容易去理解， 复杂好多好多倍。 因为佢哋嘅心态系好孤独嘅，因为始终咧你要服侍一个主人，你身边嗰啲所谓嘅其他嘅同伴嘅太监，可能系你嘅竞争对手嚟嘅。 系啊， 因为佢哋都系同样服侍紧阿主子，服侍紧阿主人。咁如果你服侍得比佢哋好嘅话，你就可能会好啲啦。因为其实太监嘅人工系唔系高嘅，系啊，同埋食嘅嘢都唔系咁好嘅咋。好多时咧，佢哋都系靠阿主人。譬如话，佢系太监仔，服侍个老太监或者大太监，系靠大太监。可能啲冷饭菜汁啊，或者服侍间个妃嫔嘅冷饭菜汁咧，靠嗰啲嚟糊口噶咋，所以好多时佢哋嘅生活都唔系咁 好。 咁当你谂住阉咗之后，入宫过好嘅生活，但系讲紧你入到宫嘅时候都系咁悲惨嘅时候，咁当然都系比出边好啲，起码叫做有得瞓觉啊，有得食啊，有嘢做啦吓。咁其实个人点会唔变态啫？如果有一日，呢一种人咧得到权力嘅时候咧，可以话咧系会扭曲晒成个心态去虐待折磨人嘅。 所以我记得好似有啲朝代咧，就系话咧唔俾宦官做，唔俾太监做官啊。 系啊， 惊佢哋把持咗权力咧，就会将个国家搞到好乱。 例如好似明朝魏忠贤呢啲咧，即系搞到就立立乱啦，系啊，东闯西闯啦。所以其实呢一种现象而家冇咗啦，即系冇咗呢一种太监嘅现象咧，其实就我谂系。即系我哋嘅 民族一个行事咯，系中国先至咁中意用太监，其实外国都有，不过 系啦，但系 冇用咁长时间咯，几千二千年咯， 唔系嗰个 function 嚟噶， 唱歌， 佢哋系要攞嚟唱歌，即系佢哋系好好。好似都系社会地位系高噶， 高噶系啊， 因为唱歌真 系 好好听，因为 嗰把童声啊嘛， 系啦， 有翻喺度嘛，但系中国就系一种压抑人性嘅，即系封建社会啦。 其实好难想象咧，喺个王朝里边咧，你服侍你嗱内廷里边，你服侍嗰啲人啊，唔系女人就系宦官嘅话咧，咁其实嗰个劳动力系好少嘅，因为佢哋根本上唔可以搬搬抬抬啦。女人系扎脚，男人就阉，咁你点样做一啲好粗重嘅嘢？ 其实太监都系做粗重嘢嘅，只不过咧， 只不过好难做。 一个正常男人咁好啦，一定啦。 你起码要两个人先可以做到一个正常男人做嘅，可能 可能系啦，可能系噶，系啊，冇错。 咁所以个生产力应该系低嘅，其 实系啊，所以养埋好多太监，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叫做。即系人性嘅泯灭啦，咁样。喂，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讲下就系啦。咁啊，下一集啦，同样时间啦，希望见翻阿查理啦，我哋 系啊， 佢工作真系好忙，系真嘅，因为我睇到佢谢晒皮嘅，系啊， 即系我哋两个冇咁谢啊，所以啊，顶住先。 系啊，好。咁下集啦，下个礼拜五啦，同样时间啦，继续历史启示录啦，继续为大家启示啊，有啲咩历史嘅事件啊。好， 拜拜， 再见，拜拜。